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我们进入人物篇的第六集，要跟您说说乾隆。说到乾隆皇帝，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很多追剧的朋友最近在看《延禧攻略》，在看《如懿传》，对于这个风流皇帝了解的似乎很多。那今天我们要跟您说说乾隆皇帝和大运河之间的故事。我们知道乾隆皇帝很爱写诗，他的诗作中有很多是关于北京的水系的，比如说他曾经写过《玉带桥过出玉河》，昆明湖阔静宿波，行来画舫倚石舫，录取山阴近几多。这是乾隆御笔写下的一首唱咏昆明湖的绝句，是说他从玉泉山坐船走水路，经过玉带桥来到了昆明湖。这一路上乾隆非常高兴，他记录下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么关于乾隆和运河之间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走进乾隆与大运河。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老朋友，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历史专业研究员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 朋友们晚上好。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设置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问题是颐和园的昆明湖水面非常大，那么它的面积相当于几个北海的面积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两个， B 三个， C 四个， D 五个。您看看哪个答案是正确答案。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让蔡老师揭晓答案。那说到乾隆和运河的故事啊，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了解乾隆在位60年啊，他的风流史，他还干过什么样的事情。关于水利的部分可能大家真的还不太了解，那让蔡帆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乾隆皇帝在60年期间，正是在清朝还是盛世，在水利上来说呢，京杭大运河也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但是在北京来说呢，由于只能依靠玉泉山的水，这时候呢就明显的感到运河通惠河的水源呢有点不足。这时候呢，所以乾隆年间呢，他做了几个跟水利比较大的事情。第一项呢，就是乾隆15年扩建昆明湖，把它扩大了4倍啊，完了呢修建了一系列工程，这样呢就一是增加了北京水源的保证，这是很重要的一项事情。第二项目呢，就是说玉渊潭的水源呢原来是靠东南泄水河，这个它的水源没有保证，所以呢乾隆的时候呢把玉渊潭这个湖泊呢又修了以后呢，还修建了一些建筑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钓鱼台的遗址。另外呢，就是乾隆年间呢对通惠河的治理呢也比较重视啊，所以在通惠河呢原来呢只有3年1小修这制度，就是说时间长了呢，河道和闸坝工程码头都要出问题。乾隆时期呢定了一个固定的10年1大修的制度，这个对通惠河的运转来说起了很重要作用。这是在运河上做的主要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去颐和园的时候啊，看到昆明湖美丽的景色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在300多年前他曾经的样子，或者说当时在位的皇帝曾经为这样的水面上的景色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也是专门采访了颐和园的副园长秦雷先生啊，我们来听听秦雷园长是如何介绍啊二龙闸、东堤、昆仑碑的。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说到大运河北京段呀，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都和乾隆皇帝有关，特别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二龙闸、东堤、昆仑碑、红牛、孝济桥等等等等。几百年过去了，乾隆皇帝还是当然的主角，

修完以后呢，实际上就把东堤以西的稻田都围在昆明湖里头。我们现在去看昆明湖的湖底高程还高于颐和园东墙外的昆明湖路，就是说它完全是靠东堤围出的一个湖。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原来的龙王庙呢变成水中间去了，一些人说建议把它拆掉，工部和乾隆说那都不能拆，这龙王庙是很重要的，大水都不能冲龙王庙，咱们修昆明湖怎么能把龙王庙拆了呢？说要不拆这个龙王庙，南湖岛在湖中间怎么办呢？工部说那简单，修一个桥过去，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十七孔桥，很长的一个桥。这个龙王庙这个位置呢，是底下是石头，有基础很好， 就像一个小岛一样。 对，它有，现在只能看见那个岛上是石头很多，可是东边呢是稻田，这个拱桥呢就没法做基础。于是呢，就是设计师呢就在挖一个东边的挖一大坑，很大的坑，填了很多石头，这样呢填好了以后呢，作为桥的拱基础。桥修好了，这个石头基础呢又怕别人动，上面就修了一个阔如亭八角亭，这个亭子是全国现在最大的亭子，实际为了保护桥的基础。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去昆明湖，去颐和园里头，你看看十七孔桥，看看阔如亭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 过了三年呢，到乾隆十八年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东边大堤，你们看东堤呢是一个大坝，都是大条石，东边水够了两米深，西边湖底露出来了，它有一个斜度， 就一大斜坡， 一个大斜坡，本身是西高东堤啊。乾隆这怎么弄？找了一个工部，说工部说这个管水的，说这好办，中间修一个堤啊，把那湖隔开，隔成两半， 一分为二， 上边水高，下边水低，这样呢修了这个堤呢还要中间还要连通，这样呢修了六个桥，桥底下是闸，这保持两个湖的连通，西边呢又隔开成两个湖，中间呢就是玉带桥呢是作为走船的啊，就是皇帝清朝的皇帝去玉泉山要从昆明湖走，这样西边水也够了，东边水也够， 就起码你一看都是水面，别露底哈。 对，这个还没有完，到了又过了四年，乾隆二十二年，就感觉这个整个的昆明湖的水啊，湖面大了，玉泉山的水没那么多，经常达不到预定的深度，于是就找这个工部说，那就得引水了，从哪儿呢？从西山，最后设计找到了香山双清别墅的泉水和樱桃沟水源头啊，这两处的水通过石头的槽一个一个接到了这四王府广瑞庙前面有一个方池，把两股水流到方池，从方池再修一个高墙，用石槽通到玉泉山的第一个泉。这个工程非常艰巨，现在大家去看啊，在卧佛寺旁边这个曹雪芹旧居前面还能看见石渠。 所以说历史上啊，就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很早就把昆明湖作为一个水库来利用，从元代就是如此。 对，元代瓮山泊嘛，它原来是一个玉泉山下边流下来的一个积水，一个汇水的一个五洼地，从白湖引水过来以后，这个肯定就是要给它加大，上下要修闸门控制。有一条要大家注意，就是原来昆明湖这个位置的湖水啊是流不到北京城来的，它正常的应该从北边流到清河里头绕出去北京城了，就是在金代，最晚在金代啊，专家们考证说就是凿开了万寿寺西边这一侧，这叫一个小台地，三四米，所以你现在看那个长河 万寿寺那点儿，它的河道是在洼地底下挖着，很低， 就是要引水过来。 哎，要把那点那个很小的分水岭凿开了，它这个水呢，才流到紫竹院后边这个现在的长河，过去叫高粱河。这高粱河的水是流到北京，但是过去那个水源太少，就是引了玉泉山的水以后，这个水很重要。玉泉山的水除了元代有白福泉，明清没有白福泉，都靠玉泉山， 就全靠玉泉山一个水源地补给啊。那我们说今天的昆明湖是北京城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库，那有哪些工程的历史遗迹证明它是一个水库呢？ 首先是哈，作为水库来说呢，它需要有控制进水和出水。现在来说呢，就昆明湖的出口秀一桥，它下边有一个闸，秀一闸啊，这是往长河，就是它通往北京的。这个如果北京是下大雨，北京城里的水很多的时候，它必须要把这个门关上。昆明湖的水，北京城不要，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就我这已经下雨下的不行了， 我已经很多了，这很重要的。完了，它的青龙桥北边的青龙桥下边有三孔闸，这个闸打开闸门，昆明湖的水都走到清河。 就如果水特别大的话，北京城也不需要的话， 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北边泄到清河去，这样就离开，远离了北京城。所以这个是昆明湖的进口闸和排水闸，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东堤上呢，在当初修的时候还有29个灌溉涵洞，这个29个灌溉涵洞呢，现在我81年还能看到一些，后来都给气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整个在昆明湖以外六郎庄那一带都是京西道种水稻的地方，所以它必须要给下边这个灌溉供水。 那我们今天去颐和园的时候啊，也能看到乾隆留下的许多这个碑文啊。乾隆一辈子据说是做了40000首诗啊，特别爱发朋友圈，到哪儿都得提个字。那我们会在东堤看到昆仑碑，那么这个碑的造型也是比较特殊啊，现在我们可以用萌萌哒来形容它，就是乾隆很喜欢这一款。那么这个东堤昆仑碑上记录了什么样的文字？ 它是这样的，东堤啊，它是东堤从文昌阁到秀一桥，在秀一桥那点呢，原来有一个碑，也是记载这个关于昆明湖的。在这个铜牛这点有一个碑，现在从新建宫门进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碑呢，是第一句话呢，可以大家记住这第一句话就行了，叫西堤此日是东堤，也就是说昆明湖这个东堤的名字呢，是乾隆爷给起的名字，就这个堤叫东堤。那为什么西堤此日是东堤呢？就说原来呢，东堤这个位置呢，是东边这个一个园林的湖的西边这堤，就是同样的位置呢，乾隆说让给昆明湖了，它就变成东堤。 这是我们说到了昆明湖啊，说到了它对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一个水库，从元朝就开始了。那么在乾隆统治时期呢，它又大规模的扩大了这个湖水的面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道互动问题，颐和园的昆明湖水面积非常大，它相当于几个北海呢？那北海公园大家都去过啊，您可以自己比照一下，有几个选项，相当于2个、3个、4个还是5个，我们让蔡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那个昆明湖的面积至少是5个北海， 至少是5个啊。那么5个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啊。那关于乾隆和大运河之间和北京水系之间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要继续为您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宫殿园里美，最美颐和园。

高与低，过闸陆行才属武，换舟因赋数回兮。乾隆二十六年御制会通词诗，一座湖亭倚大堤，两边水自别高低，片诗几胜浮烟坊，春树人家望转迷，烟中遥见妙园红，瞬息灵词抵会通，羽翼明蒙犹未止，出郊即看麦苗蓬。 刚才我们欣赏了一段乾隆写的啊关于通惠河的诗，其实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会通词啊。会通词今天是郭守敬纪念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状态。那么之前其实这个会通词是和乾隆皇帝之间有故事的，我们让蔡老师给讲一讲。 会通词呢，它是位于呢就是明代开始呢，它是德胜门水关对应的一个不大的一个寺庙。这个乾隆呢，他在这个对这个位置呢，因为很重要，乾隆呢也专门写过诗啊。我们现在看到会通词呢，它因为在北京来说呢是个重要的水关位置。什么叫重要水关呢？就是北京城里边的水，什刹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的水都要从这个口进来。如果这个口出问题了，中南海就没水了。北京的城里的园林的水也没了。等这个会通词呢，在1972年修地铁的时候呢，给拆掉了。后来呢，在1986年的时候又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呢，侯恩之、吴良镛先生呢，认为这个位置呢，上边有建筑啊，有个几百平米的建筑，不大，可以做一个纪念馆。纪念谁最好呢？就是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因为元代的渡水舰呢也在什刹海金水滩的旁边。 就郭守敬是在那儿上班，是吧？ 郭守敬在那儿上了几十年，所以呢，而且郭守敬呢对北京、对大运河的贡献非常大，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呢不熟悉，所以这点呢做一个科普的纪念馆。所以这个从88年开馆，到2007年又第二馆，到现在布置第三馆，应该在11月份左右就能和观众见面了。 到时候大家去那儿可以看一看啊，缅怀一下这非常伟大的元代水利家郭守敬。那其实我们今天去颐和园的时候有很多景观我们可以好好的看，很多朋友会在铜牛旁边留影啊。其实关于镇水兽，我们以前在第一季第二季的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当中有所涉猎，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一下。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啊，趴在那个河道旁边的那个叫趴下哈，然后有的时候会看到铜牛，那牛和趴下都是镇水兽，还有类似于比如说我们说二龙闸，好像和龙还有关系。那么这个镇水兽什么地方放什么兽，它有什么样的讲究，我们让蔡老师给大家讲讲。 因为这个我们古代这个河修水利工程呢，和这个河流打交道，因为河流受降雨啊季节影响，它那个洪水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所以这个威胁到整个建筑的安全，所以我们一般在闸和桥这上面呢都要修这个一个手趴在这个它的岸上啊，在头呢伸到水里头去， 就盯着水面。 盯着水面，这种呢我们就叫俗称叫趴下。 这趴下这俩字怎么写？ 这趴下挺复杂的， 好像下是一虫子旁边放一下，是吧？ 对。先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如果你比如说要黄河上大堤上，它是铜牛，犀牛，朝天猴，就是很大的，有时候要修好几个。 有多大呀那兽？ 我去看过黄河上的铜牛，有两三米高。 哦。 非常大。它那个还有就是你像都江堰的分水鱼嘴上最开始也是修过铁牛，它就是说这些呢都可以来控制洪水， 就镇物、 这个也算是传统的水文化的一部分。它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标志，就是说水啊离铜牛的脚下多远，你就得必须要开闸了，它也是一种标志，否则的话呢把这堤漫了，东堤漫了这个就溃了，溃坝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其实我们去颐和园，包括我们刚才节目中也说到了这个南湖岛龙王庙啊，刚才说这个镇水兽是标配，就是比如说我修一闸，我修一个那个河，就必须有这个东西。其实龙王庙也这样，龙王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庙宇啊。那当时有些官员就说，要不咱们这你看东堤西堤的，这个他在这儿也不大合适，把它拆了吧。那乾隆是坚决不同意的，说这个大水怎么能冲了龙王庙呢？那这个南湖岛龙王庙啊，也是在乾隆的保护下这个留在那里了，现在成为石碣拱桥过去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景观，供大家游览。 这个龙王庙呢，它正式名称叫广润庙啊，它也龙王庙里有分成东西南北啊，西海广润庙也是很大的庙，这个龙王庙是在元朝就有了，因为它这整个这点的水啊是北京城的水源水库，所以从元朝明朝呢就有这个，就是说如果是今年旱了到这儿来祭祀求雨是比较灵的。所以到了清朝呢做了这个南湖岛以后呢是皇帝上那儿来求雨了。 成皇家御用。 皇家御用的。所以这个在这个中国传统的水文化里头呢，龙王庙呢还是占着一定的分量。它不光是说你求雨有什么用，它是一种在水利来说呢，它是一种符号，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了。 对，再加上我们农耕民族嘛，靠天吃饭，所以说风调雨顺啊，海晏河清，这是我们的愿望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乾隆统治时期啊，他制定了这个通惠河的大修制度啊，就是。原来通惠河可能是没有这么完善，或者说这样规整的，就是说几年一修几年一修。那么在乾隆统治时期呢，他明确的把这个制度把这个措施制度化了，这个也可以让蔡老师给介绍一下。 是这样，通惠河呢它本身呢它的由于水源不够，还有一个呢它是正好在北京这个地区呢它是下游，我们现在通惠河就是排水的，它有城市的排出来的各种 污水， 污水也都在里头，所以它有泥沙也在里头，所以这个河道呢原来呢有三年一修的制度，这样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发现就是必须要有一定期的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治理，彻底的要把这个淤积清理掉，这样呢就开始执行了是十年 一大修， 一大大修，三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这样呢可以保证那个运河的水深和运河的正常运行，因为这个你通惠河一直来说呢它是从通州运往皇家粮仓里的重要水上的一个通道，如果它要出问题呢就靠马车运都供应不过来。 就是制定了三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就等于说定期维护这个河道，保证这个物流的通畅啊。其实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瓮山泊，这是元代叫瓮山泊啊，到了清代叫昆明湖，昆明湖是一个重要的水库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么再往东的话玉渊潭啊，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水库的这样一个水域啊。那在乾隆统治时期，他也对玉渊潭进行了这个疏浚和整理。 这个玉渊潭呢，它实际上它是原来北京西部啊，它这有地下水，有泉水的。